相信我也能承受，闭上眼不再留恋，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，别说 每次听到这首顺子的《回家》，我都会想起很多年前和朋友一起去西安的情景。天色灰暗，暴雨将至，小小的车厢里是磁带播放的顺子的声音。说实话，顺子的声音是很难模仿的。后来听过很多 K 歌赛的歌手也选择唱顺子的这首歌，没一个能够表现出那种感觉。自身的实力和嗓音条件是一首歌能否翻唱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。来听这一首歌，是来自于林志炫的《没离开过》，这也是一首翻唱。感谢你在今天能够继续的光临，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我曾爱过，也失去过，尝过爱的甜与涩。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。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。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。当我溺水行舟，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。

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这种特别的舞动节奏和编曲，很容易就可以把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记忆拉回到曾经的80年代。杨林，我不是个坏小孩，一首超过30岁的老歌了。感谢你继续的光临。现在的社会纷繁复杂，如今的时代飞速变化，社会的压力让每个人的内心都变得敏感而脆弱。我们每天走的每一段路都会不同，也会成为明天值得怀念的那一段情。 遗忘掉当天失落的懵懂，坚决想面前每段路，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，不气馁梦仍继续做。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，身边的欢呼作引导，飞奔于 人这一生必定要阅历很多，而每一段路上也自然有笑声和泪水，坚持和茫然。很多时候大家都明白，生活的美妙源于一个平常心，踏踏实实做事，简简单单做人。但真正做起来却有点难度。有的人原本幸福着，却看起来很懊恼；有的人呢，原本该懊恼，却看起来很幸福。就像我如今怎么去回头，也回不到一字头的那个最后一天了，但却可以把握住四个头的每一个真实存在的早晚。 我是胡歌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，平平安安。投保平安车险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省心省钱，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。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英菲尼迪亲情开启零计划，新动作价即刻在握，